欢迎收听长佩文学网作品《柠檬闪电》，作者 Dr. Solo， 制作冠生文化，第一集，开学。安宁始终记得和秦威航的第一次见面，在 A 大法学院的新生宿舍楼里。那天是8月31号，气温37度，他坐火车赶在最后一天来校报到。学校官网上的资料写着学校占地11000亩，实际来了才发现竟然这么大，校园里还有电动车。他来来回回地跑了几趟，总算办好了所有手续，提着住宿用品，边问路边找到了法学院的宿舍区。一片掩映的绿色中透出几缕黄色，也许是太阳太大，人也太渴了，宿舍楼的外墙让他想到了鲜榨的柠檬汁。走进宿舍区，头顶是遮天蔽日的绿荫，身体一下就凉爽了许多。安宁提着大包小包来到6号楼，楼里人来人往，大部分新生已经到校有几天了，正忙着窜门。安宁在一楼舍管大叔那里拿到了钥匙。 姐， 老师您好，我叫安宁。我是不是最后一个到的呀？ 差不多吧。OK， 你606对吧？你室友也是今天上午来的。 啊，这您都记得呀？ 嘿，换你也记得。 几分钟后，安宁就知道为什么了。他在606门外见到了这位容易被人记住的室友。到6楼的时候，楼道里还是比较安静的，不像楼下那么热闹。他提着行李拐过楼梯角，停下来，抬起手臂，扶了扶因为汗水滑下一截的眼镜。这时，听见一声清脆的关门声，一抬头，就看见一个高大的男生单肩挎着背包，朝楼梯这边走过来。明明都没看见这个男生是从哪扇门走出来的，安宁却在那一刻200%的笃定，这绝对就是舍管大叔口中的“换你你也记得”的人。也许舍管大叔在那一刻也和他一样，都在内心深处发出了一声好帅呀的惊叹。其实长这么大，谁没见过几个长得好看的男生，但高中时的班草校草都是女生选的，更符合娱乐圈偶像的标准，相貌俊秀，身材纤细，是唯美的漫画男。而男生们包括他自己，则可能对同性的脸没那么敏感，更会欣赏身材高大粗犷的那种男生。然而眼前这位不光俊美还很高大，他一走过来，安宁就把他完美的额头、深且亮的眉眼、他身上黑红色的 oversize T 恤、拽着背包肩带的大手和手腕上反着光的运动潜水表通通都记住了。男生绕过他时，安宁不由自主往一边让了让，可能是身高差的关系，感觉自己活像一只哈士奇，礼让了一匹狼。安宁身高1.75米，目测这个男生最少也有1.85米，没准自己在他面前连哈士奇的标准都够不到，一只半大不小的串串还差不多。如果不是刚好抬了下眼镜，以对方的身高，他大概率都没机会看清对方的脸，只会觉得是个气质很酷的男生，一阵风似的走过他身旁。开门进了宿舍，新宿舍是双人间的，宽敞明亮。放下行李后，安宁看着对面的床铺，床下的书桌干干净净，什么都没放，和书桌主人给人的印象一样，冷冷的。安宁不知道对方是不是好相处，但长这样的男生约莫是有些傲的吧。他走到对方的书桌前，床边贴着个名牌，上面印着一个名字，是三个字，秦威航。默念了一遍室友的名字，他已经在心里构想起自我介绍了，想着刚刚在楼梯口两个人撞见，可能他还记得我，我那时是不是有盯着他发呆啊，要不要加上一句同学你好帅啊，他可能就比较谅解我的傻气了。想着想着忽然觉得有点好笑，怎么搞的，干嘛这么讨好殷勤啊。他摇了摇头，在凳子上坐下，感觉脸颊微微发热，为自己也有以貌取人的一天。可 可是这个自我介绍一直没等到用武之地，因为秦维航压根儿就没回寝室，不是一天两天，而是很多天。开学后紧跟着就是军训，除了报道那天和秦维航打了个照面，其余时间安宁都是一个人住宿舍，连军训的时候都没见着秦维航人，学院似乎也没有问过这件事儿。军训开始后，他每天都累到快散架，很快就把这个室友忘了，觉得对方可能已经和学校申请了不住宿舍。军训结束后是国庆假期，安宁申请了勤工俭学，也在快餐店找了份兼职。这边的物价比他家乡高出了两三倍，他得拼命赚钱才能支付学费和生活费。国庆后，秦维航终于回学校上课了。第一次在专业课教室看见他时，安宁都有些不习惯，他像是一个电影学院跑来旁听的男生，或者体院校草走错了教室，一个人坐在教室最末靠窗的位置。法理学的王秋林老师说想认识一下大家，就点了名。等叫到秦维航时， 秦维航 到。 那声到从安宁的身后七点钟方向传来，教室里异常安静。秦维航的声音带着比较重的胸音，有些闷，好像一面鼓被雨水敲打得慵懒地震了一下。 秦维航是吧？确实很帅。 教室里不少人便笑着往后瞧，安宁也没能免俗。秦维航向后靠着椅背，把答到时抬起的手放了下去，往前长长地搭在课桌上，没有对此发表感想，只是低垂下眉眼，像在耐心等待这一阵注目过去。安宁收回了视线，像秦威航这样的男生一定经常被人盯得很烦吧，但这大概只是他这样平凡男生的臆想。秦威航的表情似乎没有真的很烦，虽然冷峻，但是是佛系的冷峻。除了一周三次的专业课，秦威航会来个一两次，上完就走，大课他一次都没去过。即便如此，在法学院乃至整个 A 大，秦维航的存在感依旧很高，这一点都不奇怪。网上甚至对他的外形给出了一统男性女性审美这么夸张的评价。安宁偶尔在专业课上见到的秦维航本人，和他在校园网上的火爆人气对比鲜明，现实中根本没人能和他说上话。人们怀着一种叶公好龙的好奇远观着这位 A 大新晋校草，他也一样，有时觉得两个人毕竟是名义上的室友，想去说个话也都不太敢。秦维航身上散发的冷峻感虽不至于凶狠，但也足够让你打消搭讪的念头。在别的男生规规矩矩穿着衬衫长裤的时候，秦维航穿着简单利落的 oversize T 恤，脚上是白色的 Air Jordan，手腕上戴着一看就贵得不行的潜水表。这种版型宽大的 T 恤，安宁敢说整个法学院都没有男生能驾驭，因为需要够宽的肩膀，够高的身量。总之无论是穿着还是气质，秦维航都与法学院格格不入。他会考进法学院也真是令人费解，因为他看起来一点都不热衷于他的专业。交集也不是没有过，有一次宪法课，安宁坐在靠过道的位置，秦维航进教室后绕过讲台朝这边走过来，通过过道时有一个女生起身要出去，秦维航就侧身让了一下，身体向后碰上安宁的课桌角，把放在课桌边的课本带到了地上。安宁弯腰去捡，秦维航也蹲下来先他一步把书捡了起来。那一刻安宁莫名有点激动，想说你好啊秦维航，你记得我不？我是你的室友。秦维航抬头的时候，他却到底没把话说出来，两个人额头之间只差了几公分，离得太近了。安宁被一脸冷感的秦维航帅了个机灵，尤其是眉眼。秦维航的头发略短，没有拉拉杂杂堆在额头，而是露出饱满干净的额头，但凡他能有一点刘海遮掩一下，也不至于给人这样的压迫感。下一秒秦维航已经站起来，把书放在他的桌角。 你好啊。 对不起。 那声音沉得像能直坠到地上，秦维航看他的眼神显然并未认出他这个有过一面之缘的室友。 安宁把那本书收起来搁好，不免觉得人生如此失败。专业课四十来个人，但秦维航不来，每个老师都会注意到。是以专业课，秦维航倒是很少逃，只是上完课，他通常都是第一个离开的。安宁看着秦维航的背影，绕过两个刚及他胸口高的女生，消失在教室外的走廊。 哎，安宁，他都不知道你是他室友吧？ 我觉得，四年后毕业了，他都不知道我是他室友。